么情况？到底什么情况？ 不再依赖虚伪，我相信绝对，无惧无畏，敢作敢为，凭直觉发挥，明白爱恨是非，放得下所谓，百转千回，义无反顾，从容去面对。哦，好姐妹。 江湘。 想呀，他又美，他又壮，谁能比他强？